好，翻嚟星期二得到嘅第二节， 打风嘅第二节啦， 打风嘅第二节，风雨飘摇啊！咁因为咧 ，WhatsApp 不断收到嗰啲咩最新嗰啲叫预测啊，或者嗰啲咩内部消息，就系咧今次会挂十号，咁啊下星期唔系听日咧，即系讲星期二朝头早会挂九号，咁慢慢咧到挂到下昼嘅八号会咁样。咁大家睇下系咪？ 最屘听日加放假放硬啦。 听日我觉得上昼一定有得放，下昼唔敢讲吓。咁咧，讲翻少少台务先咧，即系我哋嗰个节目咧，咁啊多得各位网友嘅支持啦。咁嗰个 YouTube 嗰个 subscribe 咧就过咗3000，咁都其实都刻苦经营嘅。我哋由真系由零开始，慢慢经营。咁啊，即系讲真啦，我哋本身又唔系话有啲咩野心啊，想做到好大，即系咧。我哋都系啲朋友有兴趣话想嚟做，咁我咪开多个节目咯。咁啊，多一个人做，我哋咪开多个咯，冇所谓噶。即系本身我哋亦都唔系话用我嚟牟利，亦都唔系话要 YouTube 嘅收入，亦都唔会叫人哋货金俾我哋，系咪？ YouTube 收入都唔够交电费啊！ 系啊， 所以就嘥鬼气 冷气啊！系，我哋唔系一啲冇人收留嘅流浪狗嚟噶，我哋系有家有主啊！啊，所以话俾你听咁样， 我哋已经有个专业嘅录音室噶啦，所以我哋系 啊，有个专业嘅推咪，亦都有个专业嘅录音室啊， 冇错啦， 啊，亦都一定有汽水啊，有薯片供应， 系啦， 啊，食几多有几多， 即系咧，老实讲啊，我以前做节目咧。集我都贴钱出嚟，啲嘉宾嚟食新饭问我哋就揞钱请，系咪？喂，贴钱出嚟做节目为咩啫？为咗个兴趣啫嘛。当有人想将我哋攞出去卖嘅时候，我哋梗系唔捻卖啦。我自己都唔卖，我俾你买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我哋讲翻咧，我哋自己啲嘢先啦。咁啊，嚟紧咧，我哋可能有啲朋友可能想开啲节目，咁我哋会都可能会加啲时段啦，因为太多朋友想有興趣， 海外網友都有啲想開節目啊。 係啦，海外網友亦都有機會，譬如有啲美加澳紐啊、大馬啊，或者嗰啲歐洲嗰啲，可能都有啲朋友咁啊，想講下啲時事啊。嚟緊咧，美國總統大選啊，咁佢哋都會講下。同埋咧，海外華人喺海外受到有自然，老實講啊，你亦都好多人受到歧視，又或者對有啲不公嘅嘢，亦都有可能想發表下佢哋對於香港嘅意見，咁都有嘅。咁嚟緊有機會。我哋都会有啲海外嗰啲网友嘅专辑，咁啊会推荐俾大家。咁啊，同埋阿 Johnny 咧，亦都同阿759林生咧就夹咗，会可能会做啲特辑，就讲下啲生意啊，讲下啲即系佢哋由佢哋方面嘅节目啦吓。咁变咗嚟紧咧，可能我哋嗰个时间表可能都要改啦，可能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之此类啦吓吓。系啦，咁我哋讲翻又系讲翻香港啲时事啦，因为最近生意咧，下第三节讲啦，生意或者一阵有时间再讲下啦。咁嗰、那个叫做咧，啱啱发生咗一单桃色嘅丑闻啊， 唔系嗰啲系老人性生活啫嘅调查嚟啫，唔好话丑闻， 其实都系丑闻嚟嘅，因为一个人有老婆，咁啊讲紧个主角大家好熟悉啦，都系。一个叫芒果佬嘅人啦，系嘛？芒果佬嘅原名叫黄毓民啦。咁啊，俾边个爆咧？俾阿林依丽咧就爆佢咧，就同佢有一腿啊，有一腿吓， 好难想象啊。 其实都唔难想象嘅，不过林依丽都几高大下喎。 个画面好难想象， 即系高头大马都几难驾驭嘅。芒果佬咁细粒都搞得掂佢咩？即系， 可能人哋主动啲啦。 唔知啦，因为咧，人哋话芒果佬咧就十分之爱锡个老婆嘅。啊，咁啊喺出边搞三搞四咧，最好都唔想俾老婆知啦，系咪先？因为佢之前喺美丽华沟少妇嗰单嘢，咁啊，我哋有网友喺海外已经系话已经联络到嗰位事主美丽华嗰位少妇，咁佢咧得佢有机会可能会接受我哋访问嘅，我哋睇下有冇机会啦吓。咁佢曾经向我哋透露过乜嘢咧？ 呢、這个先， 呢、這个绝对系独家消息。佢话个芒果佬当时啊话喺楼上已经开咗间房等佢。 咁犀利， 系啊！但系嗰条女 志在必得， 嗰条女唔睬佢，咁所以咧，我哋根据我哋嗰个权威嘅消息来源咧，呢、這个林依丽绝对唔系美丽华嗰位少妇、我哋一定要 同佢澄清， 同佢澄清嘅。咁因为美丽华嗰位少妇据称 是後生啲嘅，咁啊 識食喎咁啊。 不過我哋根據啊唔係道聽途說啊，係我哋以前喺選舉論壇啊，林姨姨都唔係第一次出嚟選，次次咧 上次選過一次噶啦， 喺商台嗰度啊，各樣嘢咧都同啊我哋呢位啊黃毓民先生咧啊，大家啊互相友好啊啊夾擊謝偉俊啊，嗰 係啊嗰次喺商台，謝偉俊話要喐手係嘛，話要數喐腳啊嘛， 啊即係捍衞佢話咁啊抱得美人歸啊，真係可喜可賀點。 阿萧生话佢同阿黄太好熟噶，成日打麻雀噶。 哦，咁唔紧要嘅，呢啲啊，所谓你冇听过一段录音咩？今晚大家一起开心一下啦！啊，呢啲录音我成日都听到噶啦。 九二波啊！ 啊，所以话同路人 唔系 一样模式，一样型号。 任何人咧，即系咧，你沟女咧，其实唔系问题嚟嘅。问题咧，如果你声称你系基督徒。咁你咧就冇理由背住個老婆咧出去搞其他女人。 哇！呢啲係 一妻嘅 基本嘢，可能當佢當自己以前啲古代嗰啲基督教啲國王咧，咁都裏邊後邊好多嚇。好多情人噶嘛？ 哎呀，我哋今日头先唔记得咗介绍，今日我哋有三位主持，哎呀，真系好 听声已经得噶啦，各位啊！ 依位啱啱依位就 Alex， 就系我哋劳苦功高推咪，今日亦都会帮我哋客串。 一千零一个推咪，如果有各位有兴趣嘅，可以加入我哋呢、這个啲 推咪 呢个行业嘅啊啊，而家得嘅一个啊， 我哋亦都要招募下义工，因为我哋想剪啲片啊。我哋咧有时咧有啲歌咧，我觉得有啲歌配合有啲画面系会好嘅。咁希望咧就揾招募呢个剪片同埋配音，即系可以帮我哋配啲歌落去啲片嘅义工。咁啊推咪梗系要揾一个啦，起码帮下 Alex 啦，因为佢即系你长期揾佢，咁佢都好辛苦噶嘛，系咪先？ 佢而家都当咗录音室系佢嘅屋企一样，哇！真系我哋呢度一针一线， 有家嘅感觉， 冇错， 感觉。嗱，咁啊，主持另外仲有大肥啦，咁样，咁我哋都。頭先唔記得咗講嘅，唔好意思嚇。咁啊，我哋講翻咧，即係黃生啦，黃毓民啦，芒果佬啦。咁老人係咪唔可以性交咧，或者唔可以有性生活咧？其實唔係，老人咧其實保持翻一定嘅性生活咧，係對呢個健康咧 係有年輕啲， 係有好處嘅。 前列腺都好， 系啦，起码少咗好多嗰啲患上高乳癌嘅危机，亦都减低。咁女人亦都系嘅，即系你唔好话，女人老咗啦，唔使搞噶，唔系嘅。你有时咧冇得搞咧，就生子宫颈癌啊，或者点噶啦，即系我唔系好识啦，即系都系听翻嚟啦。 哦，平衡呢、這个 阴 荷尔蒙， 唔系平衡阴阳，即系你以前道家讲咧阴阳调和。 吓、啊，你有得做。佢又有呢個女性嘅荷爾蒙分泌，咁咧變成咗咧就刺激到佢嗰個生理同埋心理都係健康發展嘅，所以老人係應該嘅，一個大力提倡。不過只不過做得唔好咁肉酸，食咗抹咗嘴咪算咯，就唔好仲要走去搞阿姨姨啦。幾廿歲佢最近新結婚咋，你又仲要喺出邊喺度叽叽格格食完，喂唔使你錢噶，係真係我估真我估咋，我唔知係咪真係冇錢。 一定唔使啦。点样就林依丽俾翻佢啊？林依丽有钱噶嘛？ 屌你老味，咁呢个全世界都知道。 林依丽有钱噶嘛？唔系嗱，因为咁嘅，我哋咧其实咧，即系点讲啊？人哋男欢女爱咧，好正常。六十五岁年青人嚟嘅啫嘛。 系啦。 根据联合国嗰个人口嗰个咩健康定系人口乜鸠嘢嗰个调查 数据，六十仲系年青人。 十八岁至到六十五岁叫做青年人。 系冇错。 六十六至到八十岁叫做中年人。话俾听啊，你哋有排都未去到中年啊！话俾听啊，咁啊芒果佬咧，所以咧我哋亦都明白点解咧，佢去到而家咧都唔肯让位出嚟，或者唔肯俾游位正常，点解咧？因为佢而家只系六十五岁咋， 系啊，都仲系年青人， 仲系年青人啊！ 所以佢只棒交俾年青人，就交俾自己。 佢而家系 左手交右手， 佢系最后一年嘅年青人啊嘛，出年六十六就系中年人啊嘛。 啊，所以今年一定要交棒俾自己。 所以咧，今年咧你继续选落去，当然啦，我哋亦都预测佢有机会咧系政府即系、就是、梁振英唔俾佢选，系令到佢叫做堕马嘅， 功成身退啦，应该咁讲。 咁嗱，老实讲啊，我哋 即使我哋係同佢有啲正即係意見上嘅唔啱，或者有啲覺得佢嗰個人品 不 好， 我唔識佢， 即係人品唔好，我就覺得佢。但係咧，人品唔好咧，都唔能夠成為佢唔俾佢參選嘅理由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咧，我哋亦都係會誓死捍衞呢個芒果佬參選嘅權利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佢呢啲叫做圖色呢啲醜聞咧，即係我話覺得有時即係對女性就唔係太尊重，因為嗱，佢老婆佢又成日都話佢好愛佢老婆，咁你又話基督徒喎、 啊？佢啱嘅基督徒啊，嗰阵时上古我睇呢个圣经啊，即系唔好讲耶稣嘅圣经啦，啊讲诶旧约嘅圣经好多都三妻四妾。 哎呀，旧约唔得，旧约里面嗰个耶和华好捻邪恶噶。 咁佢今日好邪恶咯，佢今日好邪恶咯，佢啱晒啦。 啱啊。 第二， 原来旧约圣经， 佢睇佢信旧约圣经嘅啫嘛，佢冇话信新约圣经啊。好，第二，点解咧？佢有眼光啊？点解识个台湾婆咧？因为台湾女人比较呢，佢恶 持家有道， 持家有道、嗯、即使你破产都好，你赚周身赚都好，佢都一样储埋大量嘅私己钱顶住你。 唔得、啊、你话旧约啲人，佢旧约人好长命喎，200岁命喎。 所以佢而家65岁仲系年轻人。 系咯，年轻人嘅。 系啦，咁好啦，佢 而家仲有排选啊！ 你而家读紧中学啫 喎。你睇啲台商喺大陆啊，或者香港啊，全部都系噶。啊，你翻到嚟个大婆就。鬼晒咁嘈，但系咧对伊拉客客气气噶，所以可以一齐打麻雀咯。啊，呢个系必然噶，佢惊就惊你 三妻四妾打麻雀 啦。系啊，冇错啦。所以咧，佢虽然惧内，但系咧台湾人有种特性，就系咧好难离婚，即系只要你识翻屋企， 乜嘢都好，一声吞咗佢。 系啦，啊，情愿翻到嚟，屌你攞咩攞皮鞭嘅啫。啊，所以咧。啊、所以芒果佬啲学老拳都翻上下噶。 唔系，不过咧，我唔能够太唔能够接受，即系咧，你如果觉得佢话佢系一个基督徒啦，咁同埋咧，佢又话应承咗耶稣，又话戒咗赌马啦，都唔系嘅，都赌到咁大嘅。 唔系啊，咁佢真系冇去过，佢特登只不过真系打卡啫，佢嗰个捉精灵啫嘛，马会屌耶，咁其实佢唔方便。 捉到马，捉只马怪。 冇错啦， 捉只马。 所以我都话啦， 捉只马化腾喺入边啦。 啊，佢马会只系捉精灵啫嘛，而家兴啊嘛，大佬，佢真系领先带领潮流几十年啊，几十年都系捉精灵。啊，所以我咪话咯，佢系有嘅。 澳门都有精灵啊嘛， 系啊，冇错啦，澳门又有啊，佢可能当阿林姨姨都系精灵咧，系咪啊？ 哇！ 啊，我哋唔知 山琴嗰啲 喎，收集 系嘛？收集精灵， 收集系嘛？咁你讲开澳门咧，喂，澳门我哋都要睇一睇咧。而家叫做北京王府大饭店，即系你以前系新世纪。嗱，新世纪咧，我够胆讲，我系澳门住得最多嘅酒店嚟嘅，因为以前买泥马就送一晚酒店房，基本上咧，除咗总统套房之外，我所有房我都住过晒啦。 介士卫你咪好熟咯、啊。 我唔识佢嘅，不过我有抽水俾佢啦，俾佢抽水啦，梗系啊。咁其实识嘅梗系唔识噶啦，我哋即系小赌客嚟啫嘛，系咁依个去玩下。你买一万蚊泥马，你赌得几大啊？系咪先？咁啊有个房啦，有时黐你上嚟咧，送埋船飞。咁 埋女， 女就自己要自己去帮衬。咁嗰度咧变咗咧，我哋系即系我喺嗰度住咧系数熟嘅。无论后边望澳门大学啦，前面望海景啦，或者冇景嗰啲我都住过噶吓。咁嗰度搞到而家即系俾人钉咗牌咧，我都觉得好即系都几奇怪嗰单嘢。因为佢澳街市委咧，好似嗰阵时话俾佢命佢另一个女人咧，就好似差唔多夺咗副身家咁。 系，冇错。 搞到好大镬，话呢单嘢系咪老猫小苏啊？以佢嗰个咁嘅咁巴闭嘅吓， 我都唔系嘅，睇下你后面个喺边度啦。如果你澳门，如果条女屌你老咩有中国佬撑腰嘅，咁你都系输嘅。因为而家连何鸿燊啊，你见到啊，佢啲所谓马圈生意一镬过， 哦系，俾人搞掂咗，系啊， 吓，仲唔知？大陆佬插咗只手落嚟，唔到你讲嘅，吓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喺澳门，曾经咧，即系梗唔系讲呢几年啦，曾经系半个澳门人，因为嗰阵时我做 sales 咧，我基本上一个礼拜咧有三日喺澳门开工，我就好冇去葡京，我成日亦都嗰阵时未有啊 新世纪， 嗰阵时我长期喺拆船隔篱间半岛酒店，即系住唔起其他，就学人哋住半岛啊。不过咧，人哋系半岛酒店，我哋系半岛宾馆嗰种形式咧，即系周星驰一样， 即系丽晶大宾馆， 系啦，喺正就系、是。 叫三星級酒店，當時就啱啱好喺正呢個拆船隔離，我晚晚都喺嗰度過夜。 如果你講拆船，即係而家十六鋪個位， 係冇錯， 即係未搬去，未拉出去，未拉過去。 攞住個國際酒店啊！ 國際酒店就冇做過， 國際好撚好撚好撚窄，好撚 窄。國際酒店係住，國際酒店係睇女，因為佢下底有個西餐廳，你去坐個西餐食個咁咧，一到咁上下嘅時候咧，啲女就出嚟係最 cheap 嗰種女。 國際酒店咧係嗰啲冇經過驗身嗰啲女嚟㗎，好撚邋遢㗎，唔叫得㗎。 所以你真係太年青啦，真係老嘅真 係。唔係啊，唔叫得㗎，一個中央酒店，一個國際酒店啲女係唔叫得㗎，好邋遢㗎。 我啱啱去嗰陣時咧，就啱啱好咧就大富豪咧，實沖涼特不興起。哦。嗰陣時啱啱開，嗰陣時我長期喺度打等嘅。哦。啊，你話啦，所以我話啦，其實喺澳門都好唏噓，即係太子位即係唔好拖咁遠啦。太子位呢單嘢。 街市位 啊，都係。即係權，即係鬥唔過人。 鬥唔過人啊，係，因為而家你見佢一牽涉到大陸嗰啲權力一落到嚟咧，你無論幾猛嘅猛虎咧，唔係幾猛嘅地頭蟲都唔及佢啲過江猛虎，因為佢嗰啲過江猛虎咧，一個爪就可以爪死曬你哋啦，好惡真係好惡。 你而家甚至嗱，早輪咧嗱，我講單嘢俾你聽，即係題外話，早輪咪話爆煲嘅。啲貴賓廳， 係啊係啊，佢哋各樣借咗錢啊嘛。 其實咧，對澳門人傷害好少啊，因為呢個遊戲運作咧，運作咗十年八年咧，嗰啲人咧抌錢落嚟，即係當集資咁咧，佢哋利息係收翻曬嘅。 即係搭馬仔， 俾搭馬仔。其實咧，嗰啲咧，即係澳門人抌錢出嚟咧，俾你做搭馬，俾賭借俾賭場啊，即係嗰啲咧，其實係全部已經攞翻曬錢。澳門人要死嘅，即係嘈嘅，只不過大陸人嗰啲唔知掟嘅啫。所以呢單嘢搞到嗰邊好麻煩。我話俾你聽，但實際上對澳門咧，點解澳門人冇人出嚟嘈？點解唔嘈？因為根本上都收夠籌嘅，收達曬。 即係賺埋嘅，可能輸啲輸翻賺頭蝕尾嗰只啦。 係啊，因為我本身咧，澳門識好多人嘅，你講水坑尾啊、銀輝攝影啊，以前喺新馬路啊、風光沖啊攝影啊、錦記唱片三兄弟。而家我講嗰啲，如果你喺澳門一定識嘅，土生十月初五街、清平直街嗰啲，全部嘅嚇、啊，即係我哋呢啲去到。港興電器啊，睇住佢喺板障台街草堆街賣撚咗個鋪，屌你當時五千萬，嗰、那個老細同我講，我一世都揾唔到啊！ 哇！而家大陸佬已經億幾啦，板障台翻億幾兩億啦。 咁啊，我嗰陣時啊，屌你諗乜就係賣個鋪，我嗰陣時做電器批發，我成條澳門街我冇人唔識嘅，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。澳门转咗啦，而家亦都系咁向下坡走紧， 系啊， 系成个。 而家你土生澳门人，你好难揾到食噶啦。 但系澳门做真人，其实已经上咗岸，即系等于我哋嘅东莞人或者深圳土本地人，因为呢十几年嗰、那个赌场利益太大，佢哋系已经揾得嗰嚿钱好大噶啦。其实做唔做真系冇所谓，而家只不过你新移民嗰班嘅啫，即系以前嘅搭马仔。即係唔好話乜嘢。 而家全部啲大馬仔新移民做曬啦。 你好簡單啫嘛。以前即係我唔係得罪啲大個啊，好似洗米華咁，以前搭馬嘅啫嘛。而家幾十億身家，因為一個風潮令到當時搭馬嗰啲已經揾大咗錢嘅啦。對佢哋嚟講，你而家你開唔開到對佢冇所謂嘅，已經全部已經係嗰嚿錢太大嚿啦。呢十年八年，即使你而家你話。即係當時嘅搭馬仔跟你揾食嗰啲，跟大哥揾食嗰啲，而家啲大哥反而唔及呢啲人。 哦，係啊，佢食唔正個浪嘛，以前啲大哥。 好多好多成個叫做藍牌車啊，即係藍牌車落去澳門啊，基本上包曬車幾遠啊，出埋車車你過關，全部都係做啲生意，全部都係咁啲車。澳門人好多都係靠呢支水揾食。 好啦，咁啊講翻香港啦。咁啊，即係嗰單桃色醜聞咧，咁我哋即係講住咁多咧，因為我哋都唔係局外人咧，亦都唔係好知道，我哋都係根據依個叫做咧嗰啲 網上花生 嗰啲叫做往跡同埋有啲小道消息咧，就都係聽翻嚟嘅啫，亦都唔夠膽講話一定係堅㗎嚇。咁啊，我哋講翻另一單香港消息啦，喂，就係、是、廉政公署喎。ICAC 喎， 勝在有 ICAC。 唉，即係咧，依個跛豪話齋，呢個什麼 ACAC， 肯撚定係港督橋契弟啊，係嘛，讀出嚟揾水嘅係嘛？係 啊，而家證實 你想自己揾曬咁 啊？ 係 啊，證實係啊，證實 真係係港督嗰條契弟梁振英係嘛，讀出嚟揾錢嘅。唉，咁啊，而家UGL 嗰單嘢咧又唔查佢啦，係嘛？咁啊搞到而家有四個嗰啲叫做高層咧唔撚撈喎，喂好大喎！搞到你哋點睇呢單嘢啊？ 我呢單嘢 一個回馬槍，咪翻轉頭咯，其中一個。不過我都係咁睇啦。呢單嘢梁振英過唔到骨噶啦，因為咧佢本身咧就諗住咧揾白韻龍啊！我你講過啦，白韻龍肯定係 白韻龍。舊年我哋已經好肯定呢條一定係共產黨員。 係啦， 佢由呢個叫做咧入境處可以空降去做廉政專員，呢條友咧一定係地下黨。如果唔係唔會相信佢。我而家即係你睇翻咧，好多幾個黎棟國一定係做得保安局呢個黎棟國一定係 自己人 黨，一定係自己人。呢、這個叫做咧白韻龍係啦，再加埋而家你嗰個叫警務處長上一任個秃鹰，同埋而家個盧偉國唔係盧偉聰，一定係地下黨。如果唔係唔可能交個即係 交到呢 交啲位俾佢。 呢啲最重要嘅職位 嚟緊咧，嚟緊我覺得咧，呢、這個保安局啊、警務處啊、廉記呢啲咧，所有嘅頭頭都係揾地下黨做嘅。因為如果唔係地下黨，佢唔相信你嘅。 所以咧，亦都證明咗梁振英佢真係搞唔掂，因為咧成個廉署話佢支持，即係同你反台。 呢、這個叫一哥，呢、這個叫做咩啊？行動處一執行一哥係嘛？咁啊叫做邱樹春係嘛？ 呢、這個邱樹春我都覺得佢唔係好人，因為當時咧就係佢咧就解釋呢個貪湯 湯顯明， 明就放生佢嘅，可能佢都係收到最高指示，但係而家肯定佢本身辭職劈炮。就叫拆佬屎沙煲，點知一個屈美十中央屌你都鬧撚翻佢翻嚟做，佢鬧得佢翻嚟做嘅話，即係話俾你聽，梁振英要瓜噶啦，因為鬧得你翻嚟做，即係你嘅呢件事要查落去。第二，佢鬧咗翻嚟做，然後白韻龍應承咗你，跟住先至走去見梁振英，即係唔係梁振英拍板要佢翻嚟做，係上居有指示要佢翻嚟做，然後白韻龍就因為呢件事就要同梁振英交台，即係話俾你聽嗱，唔關我事噶，嗱撲街，屌你老味，習大大話要咁樣，我都吹我吹佢唔漲，唔通我攬住你連我都冇得撈咩？所以梁振英未來呢半年做撚埋曬啲污糟邋遢嘢，跟住佢抹乾淨我攞油，屌你老母就起身噶，蛛絲馬跡佢入唔到閘噶。我哋呢啲咧啊，聽咗老少節目咁耐咧，即係邏輯思維有啲嘅。 唔係我哋咧，其實我哋做新節目咧，我哋就唔係話收到咩風啊，因為我哋唔會有風收，亦都唔想去收嗰啲風。 係啊，我哋唔係陰謀論，不過只不過從一件小事，即係去推斷一啲事，係嘛？ 嗱，好似譬如話咧，阿大匪推斷兩呢單 ICAC 單嘢咧，係好合乎呢個邏輯，同埋咧，我哋其實咧，我哋對中共有認識，知道佢嗰個行事作風。今次你就算你話唔俾梁天琦，又或者可能連葉寶成都入唔到閘。其實共產黨嗰個套路嚟嘅，一兩都係佢用一個用完即棄，佢扶你嘅時候咪有得你咯。到而家覺得唔可以再扶你，要打死你，咁咪要用完即棄咯，好似次子咁樣啦，係嘛？ 你睇高達斌啊、陳正森啊、李思咪咯，你個多臭，我咪唔要你咯。跟住你哋而家出嚟反駁，希望攞著數啫嘛。佢而家攞著數，佢都唔俾你啊， 唔俾啊， 係啊，你咪出嚟選， 你有本事咪選咯、 啊。係啊， 睇死你都冇票噶啦。所以我話嗱，你哋做人咧就有少少叫骨氣，大大聲聲講支持共產黨治港，廢除一國兩制，你哋五個出嚟一齊啊！而家冇啦，告咗 周 而家冇，而家冇咗五區公投啦，只能夠兩區啫、啊。你哋咧，而家叫做出嚟大大聲人士高達斌，你喺九龍東，你個位置好重要嘅，你可以戒死呢個謝偉俊噶嘛？你大大聲聲講廢除一國兩制，打出一國一制，要共產黨全面接收香港，有13.6% 噶，你夠攞一席噶， 係啦， 真係夠攞一席噶。 李思燕亦都係啊，可能李思燕仲有機會攞兩席添，13.69個席位，屌你！老尾掹下遮邊税，再攞兩隻嘅大佬， 係啊！ 所以李思燕唔怕 B 圖嘅，屌你老尾大撚班人遮你啊！不過我即係咁樣講，到今時今日，我哋再重新我嘅觀點，葉普成可能都佢冇直接，我冇證據冇直接收共產黨錢，但係你睇到佢哋出嚟選嗰個氣勢啊，同眾共產黨嘅套路，你知啦，有錢屎都食啦。你冇聽過咩？屌你黃洋達講啊嘛！屌你老尾！ 哦，黃洋達入咗閘啦，報收到呢個消息。 哦，即係佢選唔到啦。 嚇、啊？ 係喎，佢由頭到尾冇講港獨啊。 唔知啦，總之黃洋達入咗閘。咁如果黃洋達入咗閘咧， 就芒果佬入到閘啦。 入到啦，誒、哎，咁我哋咧就變咗我哋擔心嘅事咧就唔會發生。 唉、哎，慘啊！ 係、哎、 慶祝嘅事唔會發生，即係陰哥，我仲諗住聽日約屌你老尾食自助餐添，仆街。 咁啊都唔緊要啦，唔係啊。 坦白讲，佢入闸咧系好事嚟嘅。我哋睇住佢喺立法会选举败阵咧，就好过而家政府唔俾佢入佢有光环，系咪？咁啊，我哋即系因为老实讲啦，黄仁达冇可能赢，大家心照啦。啲人仲话攞住话要打勾达咧，就出嚟呃选票嗰啲人，勾达根本一啲机会都冇。 太臭啦，多咗 臭到。喂，老实讲啊，臭到冇人，连本土派啲人都话唔撑佢嘅，太臭啊！ 喂，我哋都咁样讲啊，即系共产党，共产党，屌你老母，连呢个民族党冇离弃世嘅陈浩天啊，都惊啊，都唔俾佢入闸，惊佢有损佢威严。而勾达人人都讲话打到共产党，哇、啊，佢原来佢真系知道你讲下嘅啫。哦，由此可以推断到真系你系讲下 嘅 啫。 系、哎、人哋都明嘅，即系、哦、即系叫做咧，叫做咩？人哋知己知彼嘛，知道你系流啊嘛，咁咪由得你咯，系咪先？唔系因为咧，你话咧，佢哋入唔入到闸咧？坦白讲，今次我当初我都评估咧，梁天琦一定入唔到，佢哋五波，其实我觉得有机会佢哋入唔到嘅。不过如果你话诶啱啱有网友报料就话黄仁达入咗闸咧，咁啊、其实一个好事，等佢哋咧。冇咗个革命土壤因为咧，你哋有得选啦，又要你哋更加唔会理梁天琦啦，你自己都要选咯， 系啦， 边度得闲会为佢抗争啊？系咪先？ 即系梁天琦呢啲真系卖伟哥啊，各样嘢都唉， 唔关佢事噶，应该系黄台养埋嘅啫，应该唔关佢事嘅。咁啊，芒果都话斋一件还一件啊嘛。咁啦，咁啊变咗咧，我哋已经有一个最新消息，得到呢个最新消息就系、 是、一快啲入到闸啊， 入咗啦， 系啊， 入咗啦，咁啊实入到啦，你都冇讲过港独，点会入唔到啫？ 咁陈浩天真系惨啊，俾人卖猪仔啊！ 冇办法噶啦，你就算梁天琦都系啦，因为嚟紧人哋五区要选举，边度得闲同你搞咁多嘢啊？系咪？仲有一个问题就系、是、咧，喂，司法复核啊，抗议啊，咩去信联合国呢啲系左交行为嚟噶嘛？和理非非，应该要革命啊嘛！唉，咁啊，喂，香港嘢咧，我哋讲到咁上下啦，有冇啲咩转转话题啊？都要讲香港，不过咧系讲翻啲比较民生少少嘅嘢，在地少少嘅嘢。咁啊 ，Pokemon 啊，在有边有冇玩过啊？ 我冇玩， 你冇玩， 我都冇玩， 不过见到好多人玩。 点多番？ 点多番？基本上我识嘅人都基本上有六七成都玩噶啦。 系咁啊，夸张到咧，而家咧喺啲公园咧，晚晚都企满晒。 系啊，早两日 我系受害者，因为我屋企楼下就系公园，晚晚都几百人咧下低。喂，我唔明白，你今晚捉捻完之后就听日冇啦，佢听晚又有嘅。 唔系啊， 日日都喺嗰度。 有人散花咧，就系咁人冲埋啲花度啦。 唉， 佢散花就嗰啲精灵就会出现噶啦嘛，同埋咧你咁。啲精灵捉晒就冇，咁边个又会玩呢个游戏啊？梗系经常有精灵俾你捉噶嘛， 日日唔同款， 日日唔同款噶嘛。 但系咧呢个虽然我冇玩， 仲会识行识喐，你自己走。 但系咧，好耐冇见过香港啊，因为咧2003年嗰阵时沙士啦，沙士咁啊变咗咧，啲人咧就唔想去室内啊，即系容易大家传染。咁变咗咧，肯走出去户外，老豆老母啊带仔女，仔女啊带 新鲜空气， 有个去吸新鲜空气。咁啊變咗咧親子關係係好嘅，但係呢幾年就開始靜咗。但係呢一個咧嗱，好似我公司個靚女咁，晚晚啊同個仔同個老公啊一齊落去捉精靈，好開心。 唔係呢個突破咯，即係之前 online game 你永遠都係對住部電腦對耷低頭對住個 mon 個電話嚟玩，咁而家你學實際上你真係要出去揾嗰件嘢啦，你要行，你要走啦。 系啊，对人多啲接触嘅啲宅男成日唔出街嘅，变咗都吓、啊、为咗玩游戏都。 唔系，主话咧有个人隐清喺屋企匿埋咗几年冇出过街，而家都落街玩咯。 系啊，焗住、啊、你出你唔落街玩唔到啊。 系啊，可以嘅，都有法。 你个方法唔可以出街。 咁好似系都有方法可以出街玩。 影响人哋玩嗰个游戏心情。 唔系，咁今次我觉得咧，佢系令到咧嗰啲叫做父母咧，有啲父母两个玩啦，比较年轻啲父母啦，唔系好老嗰啲。 哇！我见啲 带埋啲小朋友出嚟玩。 见啲师奶阿叔出嚟玩啊，即系发觉世界变咗啦，真系。 其实真系可以帮咗好多宅男啊！我本身咧识一个朋友个亲戚，个仔咧匿埋咗间房咧，几年噶啦，系唔出嚟嘅，屋企嘢唔做，饭你又摆门口，跟住佢攞入去食。 哇！同唔止啊，同一样嘢唔止。 我讲件事你听啊， 系咁， 即系俾我就真系做唔到，俾我就冚家铲，我一把火烧咗间屋。真系讲真，佢老豆咧不幸早两个月咧。就突然间病倒离世，佢连出殡都唔去。 都是不出間房。 哇，這些真的。 所以我說呢，可能真的這個。 是不是就是拍錄這個這機會不是我的那個宅男 哎，不是。但是我這樣說，就是說香港很多這種人，但是借一個這些這樣的機會，可能真的會令到呢有些人呢走出個社區裡面。 很誇張喎，昨日即係跟我朋友喝夜茶咁樣呢，咁佢喺街度等我，咁有條僆仔拍佢膊頭，喂阿叔你捉緊咩？佢唔玩佢，我即刻睇電話啫，唔喺呢度。 唔係睇電話，佢 以為佢係捉精靈，我咪拍阿叔你捉咩精靈咁樣，好困喎。 唔係你一見到一堆人咧攞住個電話咧，你就知道嗰度地方有嘢捉。 我見過十幾人一齊行啊， 係啊，嗰啲咪有嘢捉咯。 系啊，所以我咪话咯， 其实都好嘅，呢个社会和谐啲啦，会，因为你咧变咗咧，你嘅精力咧花咗喺呢方面咧，吓咁啊，但系有人话佢咧会唔会系变咗一种维稳啊？你而家咧， 嗱， 陈浩天唔俾入闸，就冇人去理精灵咧，就有成千人去捉， 可能系噶， 波士公园啊，你谂下，成千人， 正总都有、啊，连农场、啊， 咁咪去到嗰度系捉精灵啫嘛，我唔系嚟示威，即系佢哋吹鸡咪得五个人，人哋都唔理，香港系就 系 一个咁嘅，咁嘅，即系咁嘅文化， 即系， 总之咧，潮流兴，即系潮流兴占领嗰啲，根本上对冇认识，我都要去嗰度行下，影张相，摆个 pose， 打卡。 是啊， 而家亦都一样，平时冇打游戏机，我唔玩，我落后于人。你选举关我鸠事咩？你出嚟长跑又好，长征又好，乜嘢都唔使理你啦。 示威游行又唔 系啊，冇用啊。所以而家都话啦，捉精灵系嘅，你边一个入唔入到闸嗱，冇晒啲议题噶，消失咗噶嘛，系嘛？而家就系精灵大晒。 哇！琴日真系见到摩士公园嗰段片，啲车 cam 一千人追住佢， 哇！中秋节都冇咁多人，哇！十足十年宵等排队入口 啊！唔系啊，所有公园而家咪变咗年宵市场咯、啊，所有公园咪全部爆晒棚咯，大细公园全部唔系净系摩士， 啊、 我屋企楼下一个屋村嘅公园咋，都几百人喺度。 摩士人多嘛？附近 系啊，啲 围 院嗰啲，我真系唔知道有几多人。我都话啦，我谂每一晚出嚟捉精灵嘅，可能真系有10万、8万人喺度不停喺度走紧。 好夸张啫！ 系啊。 夜一夜都有人都喺度行噶， 系啊， 我见个人揸车出嚟捉精灵啦，踩单车捉精灵啦， 好危险喎！踩单车捉精灵， 未捉真系滑板捉精灵， 哇， 劲咧！ 咁好易扑街 啊？唔系， 猜测下， 系佢 捉嘅时候企喺度嘅， 捉嘅时企喺度嘅，系啦，甚至系当凳坐啊！ 哦，咁样，咁啊，唔系即系呢个喺选举之前咧，其实你都唔知系好事定坏事，因为咧可能直令到你嗰个叫做咧香港嗰个人对于选举嗰样嘢咧 热情会冷却。咁到选举就知啦，嗱喺一啲选举社精灵会唔会喺票站门口啊？如果佢踢晒跳闸门口啦，咦？咁有警棍啊？ 哦，真系、哦，原来真系有用噶、哦，陈文 系 陈文根 系 啊，永续基本法，卒之佢真系入到去、哦， 系、 哎、 咁犀利。 佢嘅弟子唔得、哦，阿陈文根同郑锦满入到去、 哦，哦，恭喜晒、 啊，真系恭喜晒，即系永续基本法真系。 咁变咗咧，哎呀，港共政权唔俾机会佢革命， 佢都冇讲革命，人哋人由头到尾都永续基本法，最支持共产党啫嘛。陈文根几时有啊？大佬，所以我都话啦，唉， 唔系啊，即系人哋唔俾机会佢咧，而家封杀杨天琪啫嘛，唔俾佢哋冇封杀佢哋嘛，系咪？ 系呢个啦， 其实都唔系，因为知道佢选唔到，要坦白讲，喂，你郑锦满都入咗闸啦，郑锦满同你黄仁达。知道你一定選不到嘛？陳文根輸夠硬噶嘛？坦白講，我夠膽講而家講啦， 亦都唔夠膽講港獨， 係啊， 變曬噶啦，維新啫嘛。維新係乜嘢？維新係點解？維新係支持皇帝啊嘛。 係 嚇，屌你老母要支持習大大啊嘛！佢哋而家講係咪啊？哇！真係公司有得食，婆媳又有得食啊！呢啲真係高。 係 啊，吳家產唔怪得知我都唔掂嘅契弟。 咁啊，喂，呢節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節翻嚟講下啲生意好冇？ 好。 好